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Goodbye, everyone. Until next time, goodbye.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花样滑冰选手，他叫普鲁申科。普鲁申科出生于1982年11月份，他是2006年都灵奥运会的金牌得主，也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三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冠军，七届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四届国际滑冰联盟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冠军，以及十届俄罗斯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看来来自俄罗斯的花样滑冰选手普鲁科申在花样滑冰这项运动中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呀。接下来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他的英文介绍。Plushenko was born in 1982. He is a Russian figure skater. He became the youngest ever world junior champion and world medalist at the age of 14,winning the 1997 World Junior Championships. He is a four-time Olympic medalist, a three-time world champion, a seven-time European champion, a four-time Grand Prix final champion, and a 10-time Russian national champion. 好，您听清楚了吗？来自俄罗斯的花样滑冰选手曾经在各项比赛中获得了那么多的冠军奖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个单词，叫做 medalist， M-E-D-A-L-I-S-T， medalist， medalist， 它的意思是奖牌获得者。那么俄罗斯的花样滑冰选手普鲁申科当之无愧是一位硕果累累的 medalist， 奖牌获得者。 He is a four-time Olympic medalist， 意思是他曾经四次获得奥运会的奖牌。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